为朝鲜人民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3周年，塞拉利昂注册货轮光荣兴旺6号船员25号在兴南港举行了庆祝集会。会上讲话人强调，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是一位传奇式英雄，他在上世纪50年代浴血的3年祖国解放战争时期，领导朝鲜军民打败了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追随势力。集会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信。